急需用钱，我这才准备把这铺子赶紧怼出去，主要为了换钱。 哦， 知道吧？ 您这个，我一看您这店里边还有布料呢。 是啊，这带着底货呢，你三年五载的你不进货都行。 这货底子就都归我了， 归你了。 哎呦呵， 看见我这便宜啊？ 多少钱？ 12两银子。 连这货架的这些布一共才12，还有几套成衣呢，我看着。 是啊，这 一共就12两啊。 12两啊。 那您可是真缺钱。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您缺钱的 啊， 我也不富裕，是不是？ 哦， 我 你富裕，好啊， 我也缺钱， 那你多给点啊。 不是不是 啊， 我呀， 嗯， 怎么说呢？我看上了，咱实话实说啊。 哦， 我看上您这个铺子了，可是呢，12两一时拿不出来，这么 12两一时拿不出来，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呀， 哎，我给你便宜点吧。 啊，好， 11两9钱。 这您也别多说，我也别少给，这样行不行？ 嗯， 咱们啊，10两， 10两银子， 10两， 一次付清啊。得一次付清，要不然你这没， 啊，别一次付清啊，你别一次付清啊，我这我现在您看我在那儿的工作也不干了，就这。反正我接过来，我肯定好好经营。我赚了钱了，我给我仨月时间，行不行？ 多长时间？ 3月。 3月太长了。 那您说呢？ 1个月，你1个月能找齐了12两，铺子归你；找不齐，我另外。 我10两。 你1个月把10两银子找齐了，我铺子给你留着。你要找不齐，我就得另寻人家了。 我10两就 1个月 一次给你啊。 嗯。 行吗？行， 你可得赶紧啊！ 我赶紧， 别搁这儿那什么啊！ 我知道，你不是一着急，你老家口音都带出来了，听出来了。行，那我给您找钱去，您可给我留着铺子， 赶紧去， 记住了啊！ 啊， 我叫李 思万三， 还是没记住。大刘啊， 谁呀？ 老刘， 谁找我呀？ 我，思安 三。 哎，我身边人怎么都那么爱汉语拼音？ 思安来了， 对， 来，进来。 哎呀 ，哎，好长时间不见了，你这叫夜猫子进宅无事。 哎，这叫怎么话 啊？你这叫黄鼠狼给鸡。 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你是 准备？走吧。 哎呦。这不是酸吗？ 酸兄弟 啊，哦，酸思万三 两口，要不说不是一家人都不进一家门呢。哎呀，我跟您啊真是有事儿。 酸到我这儿来是给我送钱来了？ 我没疯呢，还不至于 啊。那干嘛来了？ 给您说点正经事儿。 什么？你还有正经事 儿？哎，平时没有，今天有啊。 怎么了？ 我呀，这不是前一阵子，这什么呀？ 什么呀？ 我不在那个制造狂家制造干了吗？您知道吗？我原来啊， 让人开了， 不是，就是自己啊，我打算创业， 自主创业了。 对，我是想这么打算着啊， 那就干啊。 是啊，那干他得有一个铺面不是吗？我呀就满足。 要把我们家这房子改铺面。 没。您这近身才多小，哪能干得了铺子？不是，就在那个，北街那拐角，有一成衣铺，你知道吗？ 啊，北街。 哦， 知道了。掌柜的是，关外人。 啊，对， 是吧？ 东北口音，对。 老有点口音那个。 对，就他，知道吗？ 知道。 哎，出怼。 让车怼了， 不是 啊， 说话真费劲呐，就是这个，要把这铺子呀卖出去， 盘铺子呀， 急着用钱。 哦，多少钱呐？ 他要12两， 不贵呀。 我砍了砍去，砍到10两银子。 那我去把这买卖拎下来就完了。 别介呀，您得给我留饭辙呀。我呀，我是想给接下来，可无奈一劫呀。 嗯， 我有点罗锅上山，前紧

老板娘， 可不嘛，早都该改口了。 就是， 哎呦， 咱这买卖干的怎么样？ 是啊，咱们这一年真是没白辛苦啊。 那你得说你老公是干什么的，经验丰富。原来给皇家干活，现在给普通老百姓干，那还错得了、 啊？老公，你真能干。 当然了，咱们这铺子你不觉得有点儿 小， 是不是？ 哎呀，我早就想这么说了。 嗯， 我觉得现在这点铺子，咱们家东西都堆不下，货都堆不下了。然后每天那么多客人，咱们完全照顾不过来。我觉得咱们，老公，你觉得呢？咱们是不是啊？再弄，再谈一个， 应该，应该。 哎呦，想一块儿去了， 是不是？ 嗯， 应该，应该，应该。咱现在这银子有的是了，该盘个烟子，当年是，这回甭说十两，二十两咱都拿得出来。 行，那咱们这两天就去把这事办了。 咱找找找找找找找找啊！ 哎， 大明儿干啥？ 哎，要不然咱们去那个生意特别好的那个，就是那人流特别多的那个地儿去盘。 那个三呐，三兄弟在吧？ 哎呦，大刘， 哎， 大刘来了，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啊！ 坐坐坐坐坐， 挺好的最近哈， 你进水去，进水去， 挺好的最近哈， 挺好，挺好，挺好的啊。 这个挣钱了哈。 哈，你看你看，还有话不直说。您放心，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对不对？ 对。 这钱怎么挣的？ 怎么挣的？ 是不是？ 嗯， 钱就靠我们两口子辛勤努力挣的呗。 嗯，是不是？ 不是，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光靠我们辛勤努力能行啊？是不是啊？哎，当年那人要不把铺子卖给我们呢？ 嗯， 是不是？ 嗯， 不是，哪能光靠那个人家把铺子卖给我们呀？ 啊、 对不对？主要是靠什么呀？主要就是靠当年还有这些货。 嗯， 不对、 你要跟我这么装糊涂，可没意思了。 开玩笑，开玩笑，主要靠您借给我们钱，是不是？ 嗯， 现在呀、啊，经营的不错。哎，您别说还您这钱了。再给您利息呀、啊、都有， 哎好啊， 但是当年的利息已经扣下了，对不对？ 啊， 扣下了，扣下一两了，对吧？给了我九两， 对， 还您这九两银子。 哎，还我，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怎么？ 还我多少钱？ 还九两银子呀？ 还九两银子？ 你不给我九两吗？ 我给你九两没错 啊， 你怎么还我九两？ 那还多少啊？ 你得还我十两啊？ 为什么呀？ 利息钱呀、 啊？利息不给你了吗？ 利息是单算的， 单算一两啊， 一两银子 给你了呀，你先扣下来的呀， 是啊， 对呀， 那你得剩下钱还我呀， 剩这九两啊还给你啊， 不对，不对， 怎么 是他不是这意思， 你一着急他就都没口音， 是不是？你看你当时管我要借多少钱， 十两银子吗？ 哎， 嗯， 利息多少钱？ 利息一两银子， 利息给没给我？ 给你了， 那十两呢？ 那十两刨了一两，一起还剩九两啊？ 不对，不对，不对，那折腾完了之后，我不就等于没赔没赚吗？是不是？他是，你看，你本来要跟我借十两银子 啊， 但是呢，实际上呢， 啊， 你是拿走了九两， 得先给了你一两利息吗？ 那一两呢？ 是利息钱呢？ 他那一还有一两的利息的，他 得给你了呀。 他这。这怎么那么乱呢？这个 你看一点都不乱。 行行行，我告诉你，别给我装糊涂啊！ 怎么装糊涂？您看您这人， 你应该还我十两银子，你知道吗？ 还您十两银子，怎么还九两银子？拿多少还多少，利息还都给了，那还有什么错啊？ 不是， 利息提前给了， 利息是给了，本 剩下 钱没给呢。 对呀，本钱这给你呀，九两银子的本 十两嘛， 十两不有利息钱吗？ 那利息钱他那是。我要告你！ 哎呦喂！ 哎呀，列位看官呢，看来这回白纸黑字的契约，大刘这场官司是稳赢了。可是到了衙门，他可遇到了奇怪的事情。什么事儿啊？咱到大堂看看去。 哦，你们都知道我是谁哈？ 知道知道，您是龙知县呢。 啊！你们都知道我是谁吧？ 您是龙知县， 对吗？龙知县，龙知县的，谁还不知道？你是谁呀？ 大刘， 咱俩是本家啊。 谁跟您本家啊？ 你不也姓龙吗？ 刘，